所以呢199和一只20来块钱，您现在到市场去看看，一只鸡甭说什么有名啊什么大牌子、都得30-40块钱、 是的 啊。所以呢像这一只鸡20来块钱啊，而且您吃到正宗的德州扒鸡啊、荷叶香鸡非常难得。您现在比如买的时候您觉得哎呀我先订一组吧、到时候您用的时候您觉得哎呦我怎么不多订几组啊、真是这么回事。所以呢1998只，既有德州扒鸡又有荷叶香鸡啊，合一只20来块钱，所以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 国庆七天乐北广购物优惠大让利，10月1号至10月4号期间购买500元以下商品立减15元，购买500元以上商品立减20元，同时金九银十购物券也可以使用哦。新用户再送30元积分，三重优惠。详情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生活服务类节目《北广购物》在2018年继续陪伴在您身边。我们直接对接商品源头，省去中间商环节，让您买到实惠。我们对每一件商品精挑细选，层层把关，让您买到优质。我们提供优质的售前售后服务，让您买到贴心。您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追求，北广购物为您节省生活中的每一分。 RBC 购，北广购，放心购。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李成，李成你好。 哎，老师好，大家好。 嗯，李成对于红酒呢，真的是非常研究哈。 嗯， 现在呢，喝红酒已经成为一种时尚，或者说成为一种习惯，因为它不仅是口感好，同时呢，对于身体还非常有好处啊。 啊，没错没错，因为我本人呢，其实也特别的爱好喝红酒， 嗯， 所以呢，在这几年我也是考了这个红酒的品鉴师。那么，其实，在学习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其实选择红酒呢，如果说是一般的老百姓喝啊，那其实选红酒。要远比我们想象其实要简单一点， 嗯， 因为你只要锁定几个关键点之后呢，这个红酒基本上买回家的话酒质都会比较好的，都会比较好的。比如说你要锁定它的原产国，然后第二个你要锁定它整个的一个红酒的等级，第三个呢你要锁定它的这个年份，然后第四个呢你要锁定它是不是原瓶原装进口的。那这四个点如果说它都满足而且都是真实的话呢，这个酒你买回家这个酒都是不错的。 那咱们就结合今天这个产品来说吧。那今天我们为大家来介绍和推荐的哈，应该说它满足了好酒的很多的条件哈。 对， 首先这个是法国原瓶原装的，咱们这叫做法木兰庄园的干红葡萄酒是吧？ 没错没错、 那首先它是法国的原瓶原装的是吧？ 对对对、原瓶原装进口呢，你是可以这样来理解，就是说因为有很多酒它都是到咱们这边来灌装的，咱们这个原瓶原装的进口的这个正规的这个是什么呢？就是我的这个葡萄，我的庄园是在法国酒庄的，然后葡萄采摘下来是在法国完成的，然后包括您这个选皮儿选籽儿，然后包括整个酿酒，然后到橡木桶的酿造陈酿，再到灌装装瓶橡木塞，全部一套下来，整个这套都是在法国完成的，这个才能叫原瓶上进口。我们今天这个就是， 是的，另外今天咱们这款酒呢，它是来自于波尔多地区的 啊，对，波尔多地区，因为波尔多呢这个地区呢是世界上非常有名的一个红酒的一个产地，包括我们所熟知的名庄都是位于这个地方的，而且它气候很特别，它是兼具了海洋气候加上这个地中海的气候，所以呢波尔多的红酒基本上出来它都是比较特别的。那今天我们这个酒呢也是原瓶原装进口，来自于法国波尔多产地的。 另外在法国来讲呢，因为它是这个葡萄酒在世界上都非常有名吧，所以它的红葡萄酒呢是非常规范的，它是分级别的 啊。对， 那么咱们这个是 AOP 级别的。 对对对对、AOP 就是以前的这个 AOC， 然后后来呢是正式更名为 AOP、反正不管怎么改啊， AOP 都是法国红酒法律规定里面的，就是这个金字塔尖尖上这个位置的等级。换句话说就是在法国红酒法律规定里面没有比 AOP 再高的红酒等级。 好的，另外我也看了一下今天咱们这款酒呢是在2016年啊出的红酒。其实我知道现在很多的懂红酒人都知道，哎，这款酒是哪年的、我知道问哪年实际上的是问那年的气候环境水分的情况、为什么呢？如果这些都好的话它出的葡萄就好、那么葡萄好的话呢酿的酒当然就是比较的出色了、 没错没错，老师理解很深刻啊，就是它这个年份好了之后呢，包括你的日照阳光会很好，然后呢雨水呢会不多不少 少刚刚好，因为太多也不好，太少也不好，然后就葡萄就会生长的不错。那么葡萄生长的好了之后，成熟度达到一定标准了，它里面的有益物质含的就多，然后你酿出来的红酒呢品质就高。然后而且呢，我们的橡木桶都是选用的都是树中间的中间位置的这个做成的橡木桶，所以用它酿出来的酒呢，它的整个纯粹度也会更高一点。 好的，那说到这儿呢，咱们很多朋友已经都知道了啊，今天这款酒呢给大家做了一个解释啊，它是法国原瓶原装的， 是 出自于呢波尔多地区的，而且是2016年的，又是 AOP 级别的。 是 那应该说在市面上像这款酒呢卖的其实挺贵的， 也不能说贵吧，就是满足以上这四个条件的话，咱们这个酒的市场价格大概是在600左右。 嗯， 但是你其实你这样来算，如果说你省去了比如说市级啊、省级啊，包括这个中国代理的这些代理费用之外，然后呢再加上又是 AOP 又是16年又是原装进口，其实你卖600多，我觉得这个定价应该是，我觉得性价比还是属于高的。所以我们在其他的市场里面这个酒卖的非常好。 是啊，这个说是卖600多，当然在酒吧里边可能就很难说了， 上千了。 对，它这个价格都是这个自己呢也没有什么规范的这个定制的一些制约哈。但是今天大家来找了，今天我们这个酒是这样的啊，今天这款酒呢是在我们平台卖了有这个很长时间了，就是大家呢非常认可，可以说是明星产品了。所以今天来呢也特此呢有点庆祝的意思啊，因为卖的真的是非常好。所以今天这个价格和这个组合，来您来向大家说一下。 是好，然后咱们外面您买这个一瓶的这个售价呢是大概在600块钱左右。然后今天呢我们这个法木兰干红葡萄酒呢一共是给您带到了有12瓶。所以 两箱。 对，两箱，两大箱，您自己算一算外面大概市价是多少钱啊。然后在这档节目当中呢，我带给您价格是399。399买回去市场上上千元的12瓶两箱的这个组合之外呢，因为我们是周年庆，所以呢我们在这档给您加了一个特别特别少有的重量级的商品。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法木兰的奢藏限量版的干红。为什么说是限量版？第一个，瓶型很特别，三升的，一瓶的容量顶普通750的要顶四瓶。第二个，这种大瓶往往只会出现在比如说每个庄园啊，大概一年可能说只有那么几百只，这几百只是不卖的，就放在比如他们的红酒的展览会当中，然后比如说被他们的这个庄主私藏到自己的这个私人酒窖里面，或者是他们庄主与庄主之间彼此馈赠能够代表自己酒庄的这个好酒的时候，这个酒也会被拿出来。 是， 那今天我是觉得说周年庆一年以来呢也是非常感谢会员朋友们对于我们的支持，我们希望呢能够让大家留下更深刻的印象，所以我们特别拿出有限量的这个三升大酒来加到组合里面，399不变。但是12瓶之后呢，三升的这个大酒限量版我会给您再加一支。 对，这个三升是什么概念呢？它相当于啊四瓶的750毫升的这个酒的量哈。 对， 大家在市面上很难看到，为什么叫做限量版的，就是这个意思啊， 没错， 显得特别可贵， 很少见。 那今天这个组合呢才399元，399元您就可以拿走了，当然在市面上的好几千块钱啊。 对， 像这样的机会大家真的不要错过，尤其下半年呢用酒的机会非常多，大家呢可以多囤一点哈。 是， 好，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 400-015-5151。那我们的商品呢是快递送货，包邮免运费，货到付款的。在下半年的时候呢，各种的节年假日啊，大家请客呀，甚至到这个别人家送礼啊，聚会的时候等等的，都要用到这个酒，而且红酒现在用的量真的是非常大。 没错没错，而且呢其实咱们这个中国人拿红酒的时候呢，根据我的了解，市场了解下来啊，无非就这么两点。第一个，要么就是这个酒是好酒， 对， 是比较好的酒，要么就是这个酒是比较少见的酒。基本上满足这两点呢，你拿来做馈赠啊，做礼尚往来都会不差的。那你说咱们第一个说好酒，今天我们这个750毫升这两箱啊，每一瓶都是法国原瓶上进口的，这已经是符合了一个红酒好酒的一个基本定义了。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它又是精选的16年好年份，到现在两年的时间，每年都在被人喝，每年都在减少，所以它的量只会越来越少。好，第三点，比如说咱们的等级是 AOP 就是法国红酒规定的，就没有比它再高的等级了。就像咱们中国白酒一样，优级没有比这个等级再高的白酒等级了。所以呢你满足这几点了，又是原瓶上进口的，你能说它不是好酒吗？它肯定是好酒，口感一定不差的。你如果说我有一个更重量级的，好，三升限量版，